昨晚星期一的早晨能一起床就好烦，有太多的想法，有太多意见，有太多的威胁来电，只想看不见，只需在那唱着蹦蹦蹦，这个律动适合冲冲冲，偶尔兴奋发疯是为了放放松，要把所有糟糕情绪掏空，呼吸你最喜欢的空气，见孩子般的笑容美丽，让所有烦恼都远去，我遇见了抱怨你可不够睡，阳光明媚你可别浪费，新的一天对着天空喊声嘿嘿嘿嘿，有些事情真的受不了，话说的太多太过太无聊，需要就请个年假出去飘一飘，现在我听到的想到的都是那歌谣，晚风吹过了澎湖湾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不安，甩开了一切，这是你的世界，我遇见了你，